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马上来到酷炫的 IG， 看看这个很有趣的可以互动的贴文啊，那就是使用你的手机的尾号呢，来看看你的机遇会在哪里，跟谁出现，并且在做着什么啊？它就是很简单的，假设你今天的号码的尾号三个号码啦，可能是303啊，你就来到这个贴文呢，就对照那个号码，它都有不同的场景啊、地点啊、跟人物还有动作的，所有朋友们 Broccoli 的手机尾号呢是404啊，404，所以呢我的机遇会是给我看下四号跟谁啊，四跟白敬亭在哪里，零跟白敬亭在咖啡馆，然后四号做什么呢，跟白敬亭在咖啡馆聊天，切哇！如果这件事情真的能发生，我会很开心耶，可以遇到白敬亭耶。可是我看到其他的听众朋友，他们的留言更加搞笑耶，像是刘歪问呢，就在下面评论，果然命中注定啊！我跟丁禹兮呢会在马路边表白，哎呦！或者是0923的朋友呢，我和宋亚轩会在电影院亲亲，果然是命中注定。哎，我真的很推荐，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很喜欢的偶像啊，还是你喜欢的一些明星呢，都要来这个天文玩一玩，因为里面有王嘉尔啦，哇哦，有宋亚轩啦，白敬亭啦，丁禹兮啦，张凌赫啦，或者是李君瑞啊，张云龙啊，可能都可以完成你一个小小的幻想嘛，对不对？赶快去酷炫的 IG 看看这个贴文吧，手机酷炫 Beyond Trend。酷炫 Beyond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 iOS 的《猜不透》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酷炫变变变， 酷炫变变变。今天我们来聊的变变变呢，跟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有关的。我觉得可以专门给一些有在住 condo， 就是可能住 landed house 的朋友，应该会比较少用到。那就是搭电梯会有的变变变，变开心跟变心酸的事情是哪一些呢？先由我来分享吧。像我今天就遇到一些比较开心的搭电梯的事，那就是有时候你回到家已经很累了，然后手提着非常多的东西，根本就是很酸嘛。结果哎，你家可能有40-50层楼那么高，你一按电梯，那么的刚巧电梯就来了。这应该真的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啦，因为像我本身也是有在兼职做房地产嘛，我真的觉得啦，一个好的 condo 或者是好的住家，电梯的数量非常重要。因为我以前真的有住过一些地方呢，它可能是一层有大概12到18户吧，但它只可能给三台电梯是 for high zone， 然后另外三台是 for lower zone 的。那你如果是在 higher zone 的人，你就只能等那三台电梯，然后有时候在巅峰时刻的话又非常的塞电梯，又要等来等去，或者是你从27楼去到26楼，26楼在25楼又停到你满身大汗。所以我觉得如果回到家呢，或者你一按电梯，电梯就立刻到呢，绝对是一个变开心的事情。那你经历过那些变开心的电梯的事件又有哪些呢？来到我的 IG 伟俊22来告诉我，或者是呢都可以 WhatsApp 进来勾炫骚控 DG5 区号码0169988889来告诉 Broccoli 吧。记得去到勾炫 .ny 了解并同意所有的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，使用骚控 DG Prepare 5G 全天享受无线串流和100 Mbps 高速网络，现在全马最广泛最快速网络，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。酷炫 Be Your Own Trend， 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郭嘉伟的《骄傲》。马上来跟你聊聊今天的变变变又有哪些呢？ 第二场无所不谈，酷炫变变变。 如果住家有一个好的电梯的设备呢，或者是多电梯呢，确实是个值得开心且骄傲的事情啊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家都很常会搭到的电梯，到底在你日常生活中会有哪些的变变变呢？刚刚我说的变开心，包括你一按电梯，电梯就立刻到，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。另外一个变开心的点呢，那就是像这位朋友叫做Jenny 就说他的住家的 condo 呢，有住着一个非常帅的洋人。那他 Jenny 很常会在可能晚上的8点多9点呢，故意去搭电梯，就想说可能可以在搭电梯的途中呢，遇到这个洋人小哥哥呢去健身。因为他说他们家的 facilities 就是他健身房大概落在10楼，那这个 Jenny 本身是住在20多楼嘛，所以每天都会在10楼左右徘徊啊，或者是搭电梯，想说可能可以跟这个小哥哥来巧遇。听起来是有点小变态，但我觉得哦，少女心啦。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？就如果你本身住 condo 的人，是不是真的有觉得有一些瞬间是可能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，但是可能遇到好看的女生啊，或者是帅气的小哥哥啊，然后觉得哦，我的 condo 竟然住着那么快帅气的人，然后在给他搭电梯的时候，还会不小心对到有点眼睛，就有点小尴尬这样子。或者是像这位朋友呢，叫7105的，这个是 Karina 的话，他觉得哎呦，他就真的有遇过，因为在电梯等太久了嘛，就跟那个旁边的人聊了起来，结果现在变成朋友了。虽然说不是变情人，但至少可以交到一个朋友，我觉得也是搭电梯会开心的事情嘛。可是呢，肯定有一些心酸的事情 ，right？ 后来再跟你聊聊，好吧？帅哥勾炫 Beyond Trend， 勾炫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永斌的《你的温柔》。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，今天来聊的这个搭电梯的变变变呢，真的需要你的温柔啊！因为我觉得电梯本身是非常脆弱的，有时候如果你不当使用它的话呢，可能会造成你的生命危险啊！今天来聊聊变变变，关于搭电梯这件事情呢，刚刚分享的变开心，包括电梯立刻就到啦，在电梯遇到你家邻居一些帅哥美女啦，还有这个变心酸的事情，发现蛮多人都有共鸣的，那就是有些人真的很过分，就明明知道电梯已经快 overload 了，已经快满人了，他还是要捏挤进来，这种人真的很可怕。其实我今天就类似遇到一样的事情，因为今天我去看某个 project 嘛 ，right？ 等下那个电梯它大概可以再塞15个人左右，可是我看里面这样算一下，应该都有16、17个人了。重点是我没有要进去，可是里面那个人他就很好客，他就来来来，小弟还有位还有位。我想说、没有关系，你们先上。他讲来来来来，可是我就是不要上去，因为跟大家说一个 broccoli 的小故事，我其实对电梯本身是有真的阴影、有恐惧的，因为在我的好像。初中一的时候，那时候13岁，我就真的跟死神擦肩而过，因为那时候学校的电梯真的比较老旧，然后我从宿舍嘛，宿舍在我们学校教学楼的7楼，要去到 ground floor 要吃东西，可是我在7楼搭电梯的时候呢，因为那个电梯真的很老旧，我们电梯坐满了嘛，它的门照样关，可是关起来的那个瞬间呢，它的那个显示荧幕突然间写了一个 overload， 可是没有人看到，过了不久，大概过了3-4秒过后呢，我们就直接从7楼急坠，坠到 ground floor 之下，真的不夸张，那时候真的是砰砰砰，然后视线模糊，那我们直接像是摔到整个底楼这样，很可怕。然后整个灰尘洒在我们身上，到最后崩巴过来，大概用了1.5个小时才把我救出来。我那件事情过真的让我3年不敢搭电梯，到现在啦，只要电梯搭到一般有一点波动啊，或者是 overload， 我的那个恐惧会再现。所以今天那个安哥讲说，来来来，小弟来搭的时候，我真的翻他白眼，我讲不用，我真的不用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经历这种心酸的事情，好不好？那对于电梯，你还有哪些不开心的过去呢？都可以来跟我分享，回来再听听吧。手机勾炫 Beyond Trend， 勾炫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飞道尔的《人生起起落落落落落》。飞道尔能遇见就很不错了。亚洲巡回演唱会《沙拉越战》呢，将会在7月12号晚上8点在 Miri Indoor Stadium 深情的开唱。赶快去到 my.bookmyshow.com 来抢购最后剩余的座位啊！ 第二场无所不谈。勾炫变变变， 勾炫变变变，今天来聊的这个变变变呢，变的是啊，你有没有常常在搭电梯呢？搭电梯到底还会经历怎样心酸的事情啊？这边呢就收到一位听众朋友叫做5776的 Simon 就说他住家的这个电梯呢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，那就是他家的电梯非常的肮脏啊，有时候半夜进电梯，他可能买了宵夜要回家的时候呢，会发现在电梯的缝缝角角呢有一些小昆虫，甚至有小蟑螂。所以我真的觉得搭电梯是一件太重要的事情了，因为现代我们00后或者是90后的年轻人基本上会买的第一套房应该都是可能高楼 condo 吧， right？ 那我真的呼吁大家，你要看这个 condo 它的御用的电梯公司是什么样的牌子，什么样的一个厂家，因为 broccoli 本身有在做这行，你其实可以私信我的 IG 伟俊25，我可以帮你分析，诶，这家是哪一家哪一个牌子的啊，可信可以去，不然有些电梯哦，有些发展商为了省钱 钱呢，他们真的会用比较一般品质的这个电梯的这个操作商，那他可能就很常会坏掉啊，要维修啊，甚至整洁的部分也没有管理好。我曾经住过一个 condo， 我真的觉得太可怕了。那时候他就是只有三个电梯 for higher zone， right？ 然后他三个电梯里面的其中一个电梯哦，是用来运送整栋大楼里面的垃圾桶，哎，超级夸张，因为他垃圾桶都要堆叠的挤在那个电梯里面，并且运送到底楼嘛，所以有时候会有一些小虫子爬出来。那清理了垃圾过 residence 他们也要去搭电梯的嘛，就会发现那个电梯很臭，然后又有很多昆虫，然后反映给 management 他们又没有要理，我觉得啊真的很可怕，希望大家不要遇到这种心酸的事情好不好。手机过炫 B 完全